想念着天平，这双耳朵只想保持安静，头发在枕着他自己，呼吸在挑剔空气，这个脑袋直到何时为虚。